锵锵三人行，哎呦，影子，200年没见你了哈！ 你借我第一句话说我胖了。 对，身材越来越性感啊。 嗯，今天晚上正好有个饭局，我考虑不去了。 哎，今天你肯定喜欢聊，就是谈性感。 嗯。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也穿点一身小镜子，还时尚一点？因为咱们请来《男人装》杂志的主编，很有名的瘦马。 嗯。 你真是人如其名啊！ 这个人我认识，我见他我也。不自在，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你记得是在一个 音乐剧，我们当时想 南锣鼓巷的一个 偶像，我们当时评价那个妈咪啊， 对，结果完了以后，在座的有很多的，请了很多的女嘉宾等等，只有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最有瘦身计划吗？你还记得吗？ 你看咱 干嘛只问我？ 咱哥俩都关心他的身材问题是吧？但是男人装啊，人家标榜是什么性感趣味，对吧？这个跟我 性感的意思是瘦吗？就像您那样瘦吗？ 现在性感的这个趋势啊，有点以瘦为美，但是是国际标榜趋势啊。但是我们私下里可以谈，我觉得你只要胖的得体就行，不一定说是以瘦为美。我觉得 性感这个问题，瘦马主编说了，其实是很值得聊一聊的。 对， 因为几十年前是吧，你夸一个女孩子性感，你会得到耳光，对吧？ 现在说人胖， 对，你现在你说一个女孩子性感，那她会很开心，甚至可能现在男的啊说性感都说烂了。我那天发现一个女孩子在酒店前台工作的哈，然后呢我也说她性感嘛，她肯定都成了这个什么呢，都会接茬了，她说我说你性感啊，她说我不性感，我姓赵。都这么说。所以啊，最近男人装杂志5、6、7月 对 要在北京 上海两地会举办中国式性感这个大型艺术展，我们想请国内外的这个艺术家啊一起来创作这个作品，可以是平面的，可以多媒体的，可以是 video 的。那么为什么创作这个了，其实是基于我这么多年来做男人装， 对， 其实我们在做男人装过程中，我们4年多了，我们碰到很多问题。首先别人说你拍的女孩很性感，但我们在讲大家的性感是其实观念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对， 特别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中国人本身也不一样，差距特别大。 嗯， 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去年吧，去美国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院， 他就那儿毕业的啊。 对，去学这个做访问学者一年，我做考察。那么我当时上一个课，我感受特别大，就是西方人里面的，特别是美国人里面语汇这个 sexy 词是非常丰富的。他有一次拿了一篇文章，是《经济学人》，我们在《经济学人》这个资深记者，就是《经济学人》那个英国的一本杂志，老师跟我说你们一定要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 sexy。我就发现这个词怎么叫 sexy 的，我就问他，私下里问他。他说这个在美国啊，这个 sex 这个词啊可以用多方面。我说这篇文章很性感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篇文章可读性特别强，很有内容 啊。 所以他也经常会说，哎，这个茶杯 is really sexy， article is sexy， 都可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 这我就明白了，就是有些上次我听那个画家那个陈丹青到我们一朋友家里边，他说你这桌子很性感， 对， 说你这把椅子我喜欢，这把椅子很性感。 对， 我说这怎么原来是在西方的语汇里性感 很丰富的，不只是说是由于身体的美好具有生命力而引起人美好的联想。 嗯， 这只是过去，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但是现在西方人的语汇里面性感的词很丰富，它表示什么？ 我理解性感就是说这样东西的本质给反映出来了，比如说女人就是具有女人的那些性征本质，跟男人不一样，跟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个男人也跟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你说这个杯子，因为它长得很像个杯子，我也可以说我妈妈很性感，因为我妈妈很像一个妈妈应该有的那个气质，温柔贤惠，照顾家庭。我觉得就是这个事物的本质反映出来。说到本质，我其实不太同意说人人对性感的这个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对性感的本质，人类的整个的追求看法应该是差不多是一致的。比如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我也在 UC Berkeley 第一年是在 UC Berkeley 做 Visiting Scholar， 然后我去学的音乐剧。这我真的在那个时候的，当时有一个电影叫《不见不散》，冯小刚的，这个是系列片的这个贺岁片的第一，其中有一个情节你们记得吗？这葛优对徐帆说，那徐帆说我混不下去了，我横能我去跳艳舞，跳脱衣舞。葛优就对他说，你以为你那柴火妞的身材有人爱看吗？可见对于女人的性感，起码身体的性感，中外是一致的，中国人也不爱看那柴火妞的身材，也需要有胸有屁股， 哎， 臀， 但是变了，就是过去古代的中国人， 对， 他就不这么看。你比如说过去古代的中国人好像没有特别说得大胸，对吧？ 那没有大胸。 那个时候我记得古文里有个词叫什么娇乳啊，我记得就是花椒的娇那个字儿。这个娇乳就是反正它不是讲究大， 而且讲究，你看中国古代人讲这女人呢、啊，柔弱无骨，就是你这个身上不能看出骨节儿，没有骨头， 甚美美 对，甚至认为现在很多欧洲模特像广美这身材，中国人就认为啊，男人跟她呀、啊、会伤元气，就是骨头的 大骨架。你看到现在其实是有点接受了这个丰乳肥臀， 这个文化。 你看现在在香港啊，你看香港那些八卦报纸，你就很明显的发现它是很统一的。就叫香港人很朴实了，他那语言叫什么有波有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波嘛，那大家就知道 丰乳肥臀， 对， 那很简单，就有波有罗。所以说到底这个性感这个词儿，它意味着什么？他们这个展览选了几个作品，咱们可以看看哈，让大家来评价评价。 对， 我选的其中一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性感，这个是从身体的美学来讲的。你看这个是一个人他弯曲的这个身体啊，它显示出那种生命的张力，一个机体的张力，这个就是和影子说的。首先你的基础要好，你身材够美，这是最基础的。 而且有性暗示，这幅图片是有性暗示的， 这是原始的性感，这是原始的性感，不加任何联想的，你知道吗？ 我看这个性感跟他这个，这是萨克斯吧？ 对， 跟这萨克斯的这个曲线也有关系。 对，他这种萨克斯的目的是加上一种力量，让你感觉的性感更加丰满一点。这是这个金坤啊，是这种人物里面这种女性人物啊， 这是牡丹亭的幽构。 对，这种人物形象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审美，就是遮蔽，就是包裹起来，让你去想象京剧的脸谱，就是给你一种遮蔽，就更不用说这样的一个装束了。 你再看下一个 啊，这个呢是比较现代的女性的审美，就男人对现代女性就这种审美。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组合，是吧？你看它的服装是透明的，女性身体是丰满的。这种联想是最直接的，就是我给你有生命的东西，但是我给你稍微遮一点东西，不是中国的古代，是现代人的审美，是吧？这种也典型的反映了现代人的这种需要过去的机体的要有机体，但同时还要一点遮蔽，就是过去谁说的那句话，说偷不如偷不到，偷到了没有？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偷不到，看到他的身体一部分隐隐约约，偷不到最好。偷到就没意思了，是吧？ 因为中国人过去说，我觉得最性感的四个字就是，在小说里就是宽衣解带。你对这个词的想象， 没有 他在这个前戏的时候， 对你身体好。 我想到刚才你的第一幅图片，这个女士拿着这个萨克斯， 已经解衣了。 对对对对，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做成年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萨克斯和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哪一种的一个性行为的一个性暗示。 对对， 所以这个性感这个东西永远是脱不了性这个东西的本身，它一定是跟这个东西在一起。 我头一次在这中国，这头一次听到性感这个词儿，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说这东西，这人不是这东西，这也有一种物化的心理在里面，就是说他的身体能引起我的性欲， 对， 我是最直观的理解，我认为这叫性感。到后来我发现呢，这个含义太模糊也太丰富。 如果是人的性感仅停留于说由于身体引起的美好联想，我觉得这个人的审美是需要进化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啊，我有一次跟一个中国当代蛮有名，我觉得是很著名的一个设计师，我不好说经常他名字，我们俩一起聊，他说连我这样的服装设计师在中国啊，我都经历了审美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跟你们一样，看乳沟，看胸。 哦，看 他也是看这样。他说一来一个模特，我先看看胸怎么样。他也跟我们一样，知道吧？ 给皇帝找奶妈吗？ 第二步是什么？看臀，不看胸了。看臀。臀比胸啊，其实更加隐约一些，更加隐晦一点，对不对？从女性器官来说啊，更加隐晦一点。第三步他看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看什么。他说我进化到最后一步了，我认为这个是最美好的。 是什么？ 你们想不到。想不到吧？ 你不说我们就想不到。 手脚 牙齿，看看牙口， 还不是看女人脖子，这是最后一关。他说在服装里面我发现了女人这个脖子啊这一块啊是点睛之笔，你看手不会成为点睛之笔，它只是露出来一部分，但是脖子是永远的离不开的这个黄金分割，永远在这儿。他说乳鸽臀部在服装里面这时候已经没用了，没起不到什么作用，只有你的女人的脖子非常非常的性感。 嗯，就他最后一步，他认为 设计师， 他认为我现在造化。 这个设计师的好像是很日本的审美，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渡边淳一的小说里边永远有一段会写女人的脖子，日本人很在乎他那个和服的设计，就是说女人的脖子露在那像一段藕、藕一样那样子雪白粉嫩的盖肉在那儿，他让他觉得是很性感。所以我依然觉得性感这个东西啊，你刚才谈到了很高级的审美，比如说帮我们可以去审美手红酥手黄藤酒一样是性感，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动物性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啊， 动物性 动物性的，比如说性感这个东西，你说是有弹性的吗？可变化的、可摇移的吗？在一个男性的一生当中，在女性的一生当中，我看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中的性感，酒精起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喝一升啤酒和五杯 wine 的时候，那个人对方在你的眼中的性感的程度会提高25%，可见也许看到武大郎都觉得他有带几分春意呢。 但是我觉得身体，如果你把身体就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性感，我觉得是蛮可怕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就像现在中国的女性，如果你把身体都给她随便解放出来，她真的是可能是就可以随便展示。我觉得人还要适当的会控制自己的身体。我记得这个当时在前年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我，他觉得男人装很大的贡献是在于什么？给中国的女性，民间的女性啊，以解放身体的权利。那过去 听说有好多女孩找你们要 展示， 要展示身体。 我觉得是这样的，性感要真的获得，就是首先给自己身体的解放的权利，就是我能控制我自己身体，我今天可以展示。首先要第一步，这是要有。他觉得男人装做到了，帮助女性能有这个意识，身体属于我自己，要回这个权利了。他觉得这是极大的贡献。过去你说，我跟文涛也说，20年以前，中国的这个女性，说实话还是属于国家的，什么字怎么说呢？国家比如说要统一制服，不能穿自己的服装，到现在很多单位还这么回事儿。虽然思想已经有一些变革，是吧？所以思想上他身体不属于自己的，现在我通过男人装这种鼓励、这种宣传、这种氛围，鼓励大家要回自己的身体，可以展示。但是怎么展示，人需要一定的艺术，需要一定的节制。所以我才说，只是有了权利，如果不适当的利用，就变成什么呢？无限制的裸露。 现在这网上就有点这样。那你要这么说，现在网上多少人女孩的身体自己找一摄影头在屋里，这就宽衣解带了。 浴缸自拍什么？ 我看到是最近上海有一个什么白领，是博什么点击率，一夜之间说几百万，就是、 他怎么干的？ 就是一个白领啊，但是他就这样露出一些沟，就是在家里拍，就为了博点击率。但我就这个就看法，我就觉得 看来这个性感 不是会长期的， 一定要性感， 露点沟它都能起。 对，性感一关键特征是咱们就是要样板戏那名字加皮沟。咱们去一下广告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就说 sexy 这词儿，它本来是个西方的词儿，对吧？你们两位也都在美国生活过多年，哎，我倒想问问。你看我跟我的一些美国朋友接触啊，我是感觉到一点不一样，就说他们都说中国女的爱找老外哈，其实我也很欣慰，因为我发现老外找中国女的在中国男人的眼里 没有一个漂亮的， 对，不见得算漂亮的，他们捧得跟天仙似的，我说好啊，难看的都给你们。但是他们觉得很美，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跟一个法国人在一块儿，我们说起一个女孩子，我就发现他特别不理解，他就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比较重视皮肤的白嫩？因为呢，就说起这个女的，我看这个女的呢，就照咱们的观点呢，就长得有点黑不溜秋，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有波有罗，很丰满，很什么。然后呢，哎，他这外国人就觉得，哎呦，我觉得她很性感，她很有魅力。 他是比较叫 exotic 异国风情，他们很多人并不觉得她漂亮，甚至不觉得她性感，他就觉得异国风情，因为他你看他远道 过来，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跟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他就要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但是你发现吗？老外找的中国的女性啊，有共同特点。你刚刚说不漂亮是一种，还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往往她身体啊不一定丰满啊，但是特别的有张力，就有激情，特别结实。当然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床上是怎么样啊？ 这 肯定是我的意思，就是他特别有张力，他很有张力。你发现就基本是这样的，不一定漂亮，但是身体特别有张力，无论是黑还是白。 怎么叫身体有张力呢？ 比较紧。 对，比较紧，没有松的，没有松的，哪怕是胖子，你会发现你都能感觉他一定是有爆发力的一种女性。 喜欢我， 基本都是这样的。 就喜欢铁姑娘。 对，基本都是这样的。哪怕瘦，你都发现他有力量， 有劲力哈， 有劲儿。对，这个是老外找中国女性的这个普遍共识。然后当然他找的老外找中国人都是性感，他认为是性感，所以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去年还前年看了一个美国的排行榜，把章子怡作为 亚洲第一个性感美女，哦、第一名。 就是因为她有名。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老外认为章子怡性感，她有她的依据的。老外对中国人的想象，我说的，章子怡是一个有张力的人。无论是他在广告上活跃还是在社会上活跃，他是有张力的人，他不希望找那种温吞水的美女。你看老外评价起来这个美女明星也好，没有一个是温吞水的、一定要找那种张扬的张扬的。他相信一个人性格上张扬一定身体上的张扬，所以选章子怡。其实章子怡很瘦，我们看什么哪有性感之说啊，是吧？ 章子怡，你觉得性感吗？ 跟性感没关系。 而且照他的观点，老外应该喜欢我，我就是一个紧胖子型的一个人。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喜欢我。而且他们提出的这个理由就是我都明白，因为你长得像我们，你的五官，你的性格， 你长得像非洲人。 对，那所以非洲人也不喜欢我。 非洲人， 我去过非洲， 地位不错。 我要在那里有人气，我就留下了。他们也并不喜欢我。 你是稍微过了一点，就是这个胖啊，是过。刚才文涛一说，一上来说你要减肥，就是因为他现在以美人的思维。 今天怎么打算把这个话题延续吗？ 就对啊，就说。 那现在有点松，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说像你说的， 这给我掐掉啊！ 如果像你说的，这个性感是什么第二性征的话，哈，那为什么现在女孩子都拼命要瘦呢？ 这个得问男人装。我觉得男人装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性感的这个定义 的贡献，并不是让女性得以得到了脱衣服的权利，而是他们。选择了，有这么一个平台，他们能够使选择了谁可以上去脱，谁不能上去脱。要是真的像博客那样乌鸦啊，谁都浴缸自拍，那真的是污染视线。 所以他还是男人的眼光选择。 对，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男人装，它究竟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杂志，还是带有男权眼光的一个杂志？要不然人人都可以上去脱，松胖子也可以上去脱。 我是觉得男人装首先是一本男性杂志，我从来不谈主义，不谈权利，是吧？给男人看的，但是女人是参与的。女人是参与者，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提供的舞台，女人在这儿表演，我表演我自己的，今天是奥运宝贝，明天是青春这个歌手， 但是你们是有选择性的， 对，我们有选择性， 来报名的都可以， 当然了，否则就变成暴露癖了，因为暴露人太多了，暴露癖很多，都想暴露， 那自由何在呢？ 什么叫自由何在？我们在中国这是一个出版物，自由总是在有限的情况下给出来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就变成无边的自由，那就是泛滥。 我跟你讲，自由何在呢？就我们有一嘉宾叫梁文道，知道吧？文道，文道呢，他的这个观点呢，我听起来呢总是那么样的正确，但又是我又是那么样的难以真的能够做得到，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他说这个说在外国，比如说一个女人大胖子，那么他就在大街上走啊，他而且他喜欢穿的那个花花绿绿的，就是说为什么胖不是美？这是从一种人人平等的，就是他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甚至文道会说，你这个人不能歧视吧？凭什么说你就认为双眼皮儿才好看呢？单眼皮儿，他就说胖和瘦其实也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单眼皮儿和双眼皮儿一样。他认为，我认为就是说哲学上、本质上、人美的自由这个上讲，我们应该都可以欣赏他们的美。你不管碰的，甚至他的观点极端到什么，就是说。哪怕是个残疾人，为什么我们天生的要认为他比较值得同情呢？其实他也有他的美。 对， 那但是听起来好像， 尽管胖子也有了自己的选美大赛，但是依然带着一丝心酸。 我 尽管我们也拼出了精英铜奖。 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进化是什么呢？进化其实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通过淘汰。你说为什么残疾人不能选择自己骄傲的一面？就是因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它是失败的，处于失败的这个劣势，你知道吗？就像胖子，这也是人类审美过程中它是牺牲品。为什么？结果人类不选择胖子作为美了，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跟动物世界一样。 那 弱的人就被吞掉了。 很可能你有什么依据说明未来有一天不会梦回唐朝，又流行 有可能 世界有胖子？ 但是这进化我就不知道。现在胖子有可能处于劣势，有可能50年、100年之后胖子又是胜利了，这可能的。 胖子卷土重来， 对，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在不断的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吧？所以现在如果是瘦为美，你这时候你不得不去考虑，你要适应这个形势，是怎么回事？ 真的， 说性感，说性怎么变成瘦子了？ 识物者为俊杰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咱们说就说性感，我的认识哈，就是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呢，是我能说得出来的，比如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他们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听过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 中国对女人的审美哈，就中国偏重质地， 嗯， 说西方人偏重轮廓， 嗯， 就看着大家身形啊，中国人偏重这种皮肤的质地，像陶瓷一样或者像什么一样。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也能欣赏轮廓，就是我你说是脖子，我过去比较喜欢看什么呢？女人的这个腰臀之间， 嗯， 因为它正好是两个 S 双 S， 这个腰就是腰和臀之间的这个这我就看这一中段啊， 很重要， 是吧？而且我发现它是个枢纽部位， 跟人的寿命健康都非常有关系。 对，它甚至决定这个女人整个的仪态走路都在这个曲线摇曳多姿当中。但这是我的第一阶段。 对， 但是你看我到现在， 嗯， 我说谁性感啊， 嗯， 说不出来了。 嗯， 就有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 嗯，这说明你进化了，说明你的审美进化了。 现在好像我觉得一个人性感啊，他得是个他活的， 他的 性感 的， 性感在于他活了，他的某种神情，他的这个反正手眼身法步，整个的这种综合的感觉，让我获得一个性感。 中国人的这个性感的审美啊，是你刚刚说的有点，就是说有点虚，到最后有点虚，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审美的这个在性感上审美啊，就是有意是间接的。不直接，西方人审美是直接的，比如说你身体很棒，运动员，他就觉得你特别性感，因为你身体有力量、有美、有平衡。 嗯， 中国人不这么考虑问题，中国人很少说把运动员捧为这个性感的天使，没有的，很少。 跟我们的水墨画一样，我们是抽象的、意象的， 我们总是去想 象，是意象的那些东西 啊，更 多的来自于自己心灵的一些感受。像我们说蒙娜丽莎的微笑，我首先我一点都不觉得蒙娜丽莎这个人性感，但都说她的微笑是最性感，人类。当中最性感的一样东西， 就像断臂的维纳斯放在中国，刚才说的七九八工厂不能放这儿。中国人他要联想的，他联想会有问题的。 七九八是太过分了，不是放维纳斯，放了那么一个雕塑，可能最近去七九八的人都看到了，放了一对巨大的、庞大的大奶子，你知道吧？ 啊！ 我还拍了一个照。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大奶子造成大量的阴凉，建筑民工们就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在那个大奶子底下睡觉，在阴凉里面、 哦、大到能乘凉了， 对、 哦、我天， 睡三个， 你看说明他具有母性之这个功能了， 光辉了， 是吧、 大房子底下好乘凉， 也了不起 啊、但是就是你觉得最终就现在的全球化呀，会不会中国人到了是跟西方人就都一样了？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总是有区别， 总是有区别，这个区别是来自于地域，我觉得地域决定，你在这个你从五大板块。